间也留给今夜吧，一起穿越这变幻的宇宙吧，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，快发来一光年的信号吧，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，一起穿越这孤独的宇宙吧，就把今夜 的不是我，你说你爱我。 记得这